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由杰克唐来陪你度过。已经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像卧室大坏蛋、一生死一死、悬崖天天走悬崖、寻墙哈、还有我是小王子76、超级帅哥，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花椒上面看到了，当然在之前也要再重复一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如果你只想单纯的去解放双眼，选择一种聆听的状态，可以来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当然如果你想看到主播在直播间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很多人对于广播是很好奇的，那么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找到我们，或者在花椒上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在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会选择用一种舒缓的方式来结束今天一天的生活。所以现在的你是在做什么，或者说刚刚在做什么，是刚刚吃完了晚饭，还是刚刚写完作业，还是刚刚加完班回到家中拖着疲惫的身体，还是刚和朋友聚完会。很好奇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到10点答录机，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听到好听的歌，如果触发到了你心中的某一个柔软的部分，都很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分享。那先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吧。念念不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念头种子。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到梦里醉，曾你下老吉提那玩具，这天早变重，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算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 见已是路人无望，念珠等爱侣入睡却偷看。别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吧，到戏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汉，吻过20年还未寒，离去60年仍热烫，共你就此被旧情下了降，像下了降，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探问爱恋不老的秘方，唯独壮烈离座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伴再光。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戏绝便已安葬，才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天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 念念不忘。这是来自十点大陆机的第一首歌，你在吗？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念头种子。为什么啊？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的话可以看这里，念头种子。听上去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四个字或者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就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种到心里边，而心就好像是心田，我们经常会说万亩心田，那种心田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片土壤，在上面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植物，开出什么样的花朵，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完全是由种子来去决定或者部分决定的。因为当你播下了一颗种子，你还需要浇水施肥，阳光养分，让它们茁壮成长。所以所谓的种子，那个小小的念头，从植入你心中的那一刻，它就有机会生根发芽。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你要从中选择，精心灌溉。然后，它们慢慢就会破土而出。这个歌 前面的前奏就好像是一个心情的园丁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念头种子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曾经有个什么样的念头植入心田。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The XX 乐队的 VCR， 很喜欢他的歌词，很简短，其实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你一直都知道答案，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就像曾经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总会说我不确定，我不了解，我还不知道答案，但实际上答案似乎就在那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走一圈的路会被周围的一些屏障遮盖住，而阻碍了去找到它和它产生连结。但其实它一直都在那儿，就好像我们在一天当中一生当中会有无数个念头冒出来，而这些念头他们可能此消彼长，争着要破土而出，争着被你看到，争着开出最鲜艳的花朵，让你继续对他们培育和灌溉，好让这个念头变成参天大树，结出果实。但是你知道的，你知道有一颗是你精心培育的，你知道那一颗你灌注了所有的心血，你期待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变大。当然我所说的这些都很抽象，把念头比喻成种子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的决定，很多的时刻 往往都是在一念之间。看到凉凉，是如此又如何呢？难道要无奈感挂脸呢？张二宝说，哎呀，糖糖说话总是这么诗意又有哲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把在十点答录机的这一个小时当作是一种分享内心感受，让内心的感受流动出来的过程。其实好像那个所谓的哲学层面或者诗意的层面，是由于那种暧昧不清，那种不确定性，那种似乎大而泛之概括所有的部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故事，就像杰克唐的故事盒一样。但是似乎每个人如果认真去感受，又会发现那种感觉连接。我是小王子七六说，看着种子有一天冒东西是很满足，但每天对他的毅力和信念很重要。对，一粒种子植入心田之后，它需要不断的浇水施肥，而所谓的浇水施肥，其实就是那无比坚定的信念，给他一点一点的信心，似乎是这样吧。哎，就好像凉凉所说的，有的时候啊，这样的一种讨论似乎给人带来了徒增烦恼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呢就很羡慕猫咪了。有的时候经常看着自己家里的猫在舔爪子，舒舒服服地窝在有一个阳光的角落里，就对他们好羡慕啊。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一起来听听那种慵懒的什么都不想的闲适的状态。 风远远吹过来，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 猫咪森林来自金海心。很多人听到了这个非常独特的声线就已经知道是谁了，感谢兰兰送的掌声还有女神对张二宝的这个很重要哈，耳麦很重吧，头发都压倒了，所以你有注意到在播歌的时候特意把耳麦摘下来，因为其实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可以听到四个真力音箱环绕立体声的效果，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耳麦会把头发压倒现在已经看到效果了是不是对，2016在路上，好，金海心。还有凉凉说金海心在我的中学时代可火了呢，是啊，其实会觉得金海心她的那个声线是非常独特的，既不是那种，因为其实在歌坛很多的女歌手是以那种沙哑的女低音女中音的那种声音著称的，就像姐歌堂一样比较粗犷的声线哈，但是金海心的声音是一听就是很柔美，很有女生小女生的感觉，但是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完全不会有那种很燥的感觉，对，就好像有一些声音甜美的或者说细腻的声音会让你觉得高频的部分非常的让人不舒服，但是金海心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哎，怎么突然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去点评音乐的部分呢？当然我觉得也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嘛。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你好，现在是周六的晚上10:2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所发射的信号，只不过如果你刚好在花椒上面进入到了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或者呢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场景，看个大全景啊。嘿，对，就是这样的，这是可能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很神秘的好奇的广播电台主持人的直播间的样子。其实哎呀，这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直播台，而且是一种 S 型的弧线，可以看到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老式的唱片机，黑胶唱片机，还有一盏小台灯，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布景，还有周围黄色的灯光，调制暖黄色的灯光，会让人觉得晚上10:00到11:00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放松的时间，对于我来说也一样，每次在主持十点答录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放松感，就好像和老朋友一起聊聊天，喝杯茶，茶话会的状态，多希望给你带来的也是类似的同样的感受。回复一下刚才啊，谢谢再试试看关注主播，回复一下刚才好像是凉凉说的，是不是算什么种子，我没有看懂你那个种子是什么，突然之间把两个大学生美女往我肩上推，这是什么 种子啊，这是你的幻想吗？这么说来觉得自己好苦呢，凉凉说，怎么有什么辛苦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开心一下，没有了，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这样，我们的节目是有什么辛苦的事情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想办法解药，或者哪怕是一种陪伴，就好像啊，拍拍你的肩说想哭就哭吧，想哭就哭出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朋友经常会在旁边说，哎呀不要伤心了嘛，不要哭了嘛，而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往往会觉得更伤心更想哭。其实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他们应该都是被允许的，当我们觉得烦躁，当我们觉得不开心，当我们觉得难过，当我们觉得失望，当我们觉得愤怒，当我们觉得沮丧，所有这些会让我们不舒服的感觉，他们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好像有哪里不对了，于是你可以停下来 去看看现实当中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去修正。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所以刚才亮亮说的念头种子是什么呢？你们有什么样的念头种子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念头种子。如果你有什么念头，哪怕这个念头是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生发出来的，我好希望你可以播种在这里，让我们成为那个见证，看到那颗种子在你的心里有了一席之地，一个位置。最近有什么念头会时不时的冒出来吗？也可以在这里分享。而今天的十点答录机，我会愿意把它当作是一种一个花园吧，所以大家可以任意的把自己的念头种子播种进来。继续来听歌。 It was 1988 at the Go-Go-Go. She was selling t-shirts at the punk rock show. Spent half the night thinking some clever line, been waiting at the back of the queueLost my nerve and let the next boy through. She was playing bass in an opera band. We were all shaking to the beat, oh yeah. With a red guitar slipped low on her hip, could have felt the beat of my heart.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a girl with a bass guitarHow could they compare? I don't want any other girl, oh yeah. Just Lisa, la la la la la la B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0:37，现在是38秒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继续，我们的念头种子也继续播种。刚才看到张二宝说，每隔一段时间，一周一个月还是一个小时，一边拿着薯片一边看着自拍镜头傻傻的自己，一个念头瞬间迸发出来，是不是该减肥了？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的吧。有道理，但是是不是更多的时候念头是这样的啊，那家什么什么店好好吃，那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应该去， 或者是好像一个念头冒出来说不能亏待自己，已经辛苦工作了一天，是不是应该来包薯片呢，来一个冰淇淋。所以啊，有的时候我说在我们的一天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冒出来，而你给哪一个浇水施肥的多，哪一个就成长得快。看到凉凉说正直的念头种子，哦，这是此话怎讲呢？对，我们经常会说一棵小树苗长歪了，大家要把它重新扶正扶直。但是一颗种子，我觉得一颗种子是没有好坏的，其实不要去所谓的评判一颗种子，它出现了，它发生了，它植入到心田了，但是如果你不去给它浇水施肥，它一样是会枯萎的。就好像对，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学心理学哈，对，在做一个实习咨询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来访者，很多的有困惑的人，他们会说啊，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不想这么想，甚至一些不好的想法，他认为不好的想法，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会冒出来，他会拒绝这样的种子，拒绝这样的念头。但其实我们一生当中，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想法，他们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无边无际，某一个念头会冒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会冒出来这么邪恶的念头，但实际上它只是一过性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你只要不去继续给它能量，它就会枯萎，而不用去非常恐惧和拒绝。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会觉得抽象，但是举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就好像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想考某一个学校，或者我们想取得某一样工作，这当然是我们想要的，这是一个种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有很多的念头冒出来，比如说我应该不够好，你没有能力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可能那个机会也没有那么好，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念头会冒出来。而这些念头不是每一个都会变成真的，不是每一个都会茁壮的成长，而你真的真的想要的那个种子，你持续的给它浇水施肥，它会把其他的那些种子挤下去。所以我们去想那些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那些坏情绪、坏的东西，所谓的坏是打引号的坏，那些我们可能不想要的东西，就算它偶尔的出现了，我们依然有办法，就只是让它待在那儿。 够深刻了吗，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看我的疤，用温柔包覆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够痛快了吗，我知道躲在你离人之 惜纪念。这一天 这天来自苏打绿。凉凉，非常感谢主播的厚爱。哎，这是怎么话说的？怎么突然间被夸奖？看到了战神吸血鬼，老朋友了。是啊，加入了七家军。那活力早八二九八二早上还有吗？有啊，所以你是早睡早起的人吗？当然，就算早睡，也要听完了十点打洛基哟。凉凉说：“因为不好的种子不会发芽，所以就对我没办法呗。”说得好，挑选种子的时候都会只要好的种子。对，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不好的种子只要不给它浇水施肥，慢慢的它就会枯萎。突然间看到了张二宝特别可爱的表情，哎呀，是被我说中了吗？对，就是关于减肥的种子和想吃好吃的种子，就看他们谁更茁壮成长喽。其实，某些话不是对你说的啊。突然间觉得心里凉凉的，没有了，只是在猜测。又有什么样的种子和念头冒出来了呢？而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希望大家今天把十点打洛基当成一个花园，而每个人就像是园丁，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某一个念头，你很想植入心田的念头种子，在这里告诉我，分享给大家，让彼此成为彼此的见证者。可能太多了，所以先要做个选择题。那就先来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选择题。哎，怎么回事？来自莫文蔚的选择题。有了。顺便呢，我也想一想，既然大家都迟迟不肯说自己的，就需要有人来带个头，那就从我开始吧。让我选一选，什么念头好呢？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好多无聊的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像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不知 选择题你做好了吗？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戚家军战神吸血鬼啊，有四个月没有看咱们的节目了，今天终于忙完了，所以今天你做的选择就是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很开心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相遇了。所以先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打开手机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于是念头发芽了。看到刚才凉凉说，有些事情在标准面前是没有选择题的。嘿，对，好像听上去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特别希望凉凉可以再回应我一句，可是标准是唯一的吗？如果标准是唯一的，似乎就没有选择。但是如果标准不是唯一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沟通的是哪一个层面的事情。因为突然又想起来，会有人说，哎呀，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啊，这就是公理啊。以前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前的我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是有一套公理的，当然是非对错善恶标准依然还是有，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唯一的标准。就好像你会觉得在这样的情境下大家都要这么想，但不是的，我们依然是有选择的。我们不能忘了自己是有选择的。因为这种感觉才会让我们觉得心里是灵活的。当我们事事都有一套标准来去推动自己的时候，似乎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小机器人，不停地要向前走，却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会引发你的反驳。看到凉凉的回应了，因为标准是目标方向的定向。所以所谓的执着和执念，看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很执着，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但是说不要有执念，似乎执念就不太好。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看，执念也和念头有关。我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像方向、目标，这些我觉得算执着。你知道了自己的方向，知道了心之所向，然后就奔着那条路一直往前走，所向披靡，披荆斩棘，只为了心之所向，所以你有勇气和力量，那是执着。执念呢？执念是某一个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我要这支笔，我要这支笔，只要这一支，其他的笔我通通不要，就要这支笔。这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执念，因为它是非常具体的，没有灵活性的。但如果执着是我想要一个可以写字的工具，那么这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某一个方向的东西，那么就可以不一定非得是这支笔，而是其他的笔，或者毛笔，或者钢笔，或者铅笔，它通通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让你觉得很抽象，或者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但是现在音乐没有了，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应，所以我们要开始继续来听歌。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就会说结个糖的念头种子。刚才我想到一个小小的种子，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所以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种子，种在今天的十点答录机这个小花园里，非常的欢迎，非常希望你可以认真的想一想，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种子。然后这首歌就合适不过了， You will see， 你会看到的。当我们种下一颗种子，你会看到它发芽成长的那天。 我看着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我期待你们现在都想一想，当我说出我念头种子的时候，我也好想看到你们的。 我看着站在眼前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说。多年时光温柔经过， 这首歌的间奏特别长，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来说说你心里的念头种子。你在今天十点答录机想好要播下一颗吗？看到了2016在路上说，人活着要有心气儿，才有活着的力量，不是吗？小小的种子，大大的方向。种子就像希望一样，人应该有动力，才有奋斗的力量。静待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凉凉说，执着是对某种追求目标目的的坚持，而执意呢，只能把握规定方向的执行者啊，只是把握规定方向的执行者。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大家好像在今天晚上一下子都变成了哲学家。都是杰克堂带的头不好，那我们说点实际的吧。对，哈，哎呀，今天的话筒不停地在跟我做游戏。对，我刚才在认真的想，如果要说一个哈，因为其实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冒出来，而如果说一个杰克堂的念头种子会是什么呢？我希望一个小小的种子可以在今天种下，我希望在明年2019年，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很快了，可以用某种方式和你们物理距离上的真实的见面。也就是说，不仅仅坐在直播间里边对着话筒去唱去聊天播放音乐，我希望在明年某一个时候 可以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当然我们其实现在也是现实的生活，只是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然后真正的像朋友一样，有机会和你们听众朋友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弹琴唱歌分享。好了，我说完了，这就是我的念头种子。其实刚才说了，想了好多，但是做完选择题之后，想把这个播种在今天的十点答录机里。你呢？要满足一下编导郭辉，因为杰克堂经常会忘记调整镜头。对，好像要直视我们的摄像头再说一遍。我希望明年在某一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个舒服的，可能是一个小剧场，可能是一个咖啡厅，不管是哪里，我希望可以完成的事情是和一直隔着摄像机的你有一个碰面的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坐着一起真正的分享故事，弹琴唱歌。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这是我的种子。你们的呢？唉，看来大家都没有说那个具体的种子，不过没关系，我知道当你们在发着评论说小小的种子大大的力量，包括执着执意的时候，你们心里是有那个种子的形状的。就算你没有把它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在这里告诉我，我也依然感受得到。好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期待明年更快乐更健康，期待期待，让我们明天见，晚安。 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 谢谢 Helen， 你的种子是希望堂堂的节目越办越好，好开心。这是跟我有关的种子，我也好希望和你自己有关的种子也在发芽。晚安大家。 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 战神吸血鬼说明年要找一个女朋友，种子，董事长总裁的种子是在哪里呢？我看到了战神吸血鬼的种子，所有种子在现在此刻都发芽了。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